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庾澄庆的这一首翻唱歌曲，叫做《叶子》。哈林呢再次发挥了他老歌新唱的创意，这首《叶子》呢是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哈林夜总会》专辑当中，一起来欣赏一下。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哦，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只是心又飘到我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是痴迷，哦，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呢继续来跟你分享到来自辛晓琪的作品，这首歌呢叫做可爱的玫瑰花。 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脸。 的那扇窗在太阳下，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这样深深爱上他， 乖乖，喜欢你的一双的红色，没错啊，就来陪伴你的独立红色，跟我直接美女一起跑。 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听听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作品叫做可爱的玫瑰花，继续来听听看陶喆这首歌呢，是陶喆自述想从焦躁的从茫然的现实当中逃离出来的自我追逐的心境，这首歌曲呢来自陶喆，叫做 Run Away。 我们的怒火有说不出的无力，想敲打我自己， 太阳快要下山了，什么都不做，只拿掉空气，一直不停地换台。 麻木的神经，感觉自己像个机器，快不能呼吸。 打开冰箱看看里面的东西，除了酱瓜什么也没有。算了吧，去外面吃吧。 我的太阳永远在前方。我想要 run away, run away, 总想在怀疑自己对不对，甩开一切无所谓，哎哎， run away, run away。 想困在屋里，焦躁的想从 太简单了吧？你觉得你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 淡淡的感情还坚持下去，有什么样的意义？ 喂，你拿着车钥匙要去哪里啊？你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 别在外面鬼混了。 风吹乱头发，黑夜星空下，无尽的公路，无尽的自由。 我决定，你决定要吗？ Yeah.

压力的女神，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太熟，直接闪团劲爆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苦的唐僧，吃最苦的懒人，不吃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什么养分。 Oh oh oh oh yeah， 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歹不分。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等什么？这反正也着，不管人像想猪的样子呀，打开世界不放过耶、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饱不寂寞，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什么？认识的小孩难骗我。看见什么是什么？Hey girl，等什么？你敢吃什么？你就想认什 叫做看见什么吃什么。继续跟你分享到杨千嬅的声音，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杨千嬅2010年发行的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叫做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是暖，你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是难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虽然呢，有人说黄舒骏的这一首歌谈恋爱呢，有一点不负责任爱情观的嫌疑，但是呢，也没有能够阻挡大家对他的喜欢。这其实是呢，黄舒骏年轻时候写的一首歌了，所以以当时的心态来看呢，就非常的容易理解了。 我真是愉快，你恨你如此强烈，但是高兴之外些话必须说明白，我们现在相爱，但不代表也包括未来。为了相拥分开，我们得做一些安排。我们要天天思念，但不要天天相见，只需要背责缠绵。 黄舒骏之后呢，继续来听听看胡彦斌，听听看这一首之前的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的执着、给这一段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 黄龄身上呢带有一种上海女人呢特别有的妩媚和风情，这首《痒》呢被她唱的韵味十足，痒的也恰到好处，来听听看这首作品。 她是悠悠一抹斜阳，我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她，又来了一片云中，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她是绵绵一段乐章，想有谁懂得吟唱它，有满满一抹柔光，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